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 Amika。今日好开心咧，请到我哋嘅嘉宾上嚟咧，就系 Clara 嘅。咁请阿 Clara 介绍下自己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Clara。 系啦，佢 say 咗个 hello 啦。咁今日我哋呢一集咧嘅题目就叫做星星唔简单。咁咩叫星星呢？咩星先？天上嘅星啊，动物园嘅星星啊，定系话系一啲日星咧？咁其实咧，星系声音嘅，其实我哋讲紧声音嘅。咁讲翻我自己少少分享先，因为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咧，请一个声音疗愈师咧，系上嚟同我喺节目里边讲嘅。因为声音咧，其实喺我哋生活里边不断咁样出现啦。咁除咗我哋自己的声音之外，我哋都被声音包围。其实声音的力量咧系好巨大，但系好多时咧，大家都唔记得或者忘记咗，可能就会调翻转唔识点样利用我哋嘅声音咧，就可能咧就会有啲嘢我哋 miss 收咗啦。咁所以呢一集嘅题目就希望大家对呢个声音有少少觉醒啦，就醒少少啦。咁我首先讲返我哋今日个 run down 先，咁就 make sure 你哋呢就唔好淨係听个第一节之后就走咗啦。咁呢我哋呢首先我会讲返 Clara 点样由一个大家一个普通嘅上班族係变成慢慢去联系佢自己嘅内在智慧啦。咁就慢慢变为一个身心灵整全疗愈师呢个道路上佢有啲咩分享啦。咁第二样就係我哋当然入返正题啦。咁声音究竟有几咁劲呢？声音究竟係对我哋嘅生活啦，日常生活其实有几咁无孔不入呢？我哋都会去再讲返嘅。咁另外呢，咁当然请到 Clara 上嚟，咁梗係想请佢分享一下佢喺治疗途中呢一啲个案嘅分享啦。咁亦都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到呢，就係除咗我哋要搵，可能我要搵啲专业人士啊疗愈师去帮我哋之外，我哋自己作为自己嘅主人，我点样可以透过我哋自己嘅声音我哋自己嘅觉察去改善返我哋自己嘅生活呢？即係呢个少少嘅 tips 啦，我哋都会讲嘅。哇，最后劲啦，咁呢好好开心。Clara 肯就会同我哋做一节嘅唱诵嘅，咁就大概几分钟咁样啦。咁佢就会透过佢嘅声音，透过佢嘅一个鼓，系输出一啲高频率嘅能量，渗透嗰位。咁就希望大家系透过喺佢嘅声音里边揾到呢个平静啦、舒畅，同埋用你哋嘅心去感受下佢嘅声音带俾一啲咩新嘅能量感觉俾你哋咯。咁今日呢一集嘅内容大概就系会咁啦。咁所以其实好丰富噶，所以千祈唔好走开。咁好啦，依家讲啦。咁究竟 Clara 系咩人先？咁 Clara 我唔讲咁长啦。咁总之其实佢就做咗超过12年嘅身心灵咧整全疗愈师噶啦。咁而喺之前咧，佢系喺广告公司里边，同埋喺酒店垃圾团里边咧，其实都有做过一啲嘅工作啦。咁慢慢咧，佢就由呢、這个sales manager 转咗去做 counseling 啦，去做咨询啦，为即系慢慢都步入翻佢身心灵嘅路上啦。咁佢透过佢特别嘅声音咧，就系已经帮助咗好多唔同嘅人噶啦。咁咁不如等阿 Clara 自己讲返自己嘅历程啦，我諗会第一身会大家听得更加入肉嘅。咁我哋等阿 Clara， 唔该你。 系，唔该晒阿 Mika， 大家好。咁咧就今日好开心啦，可以喺度同阿 Mika 一齐讲呢个星星唔简单啊。咁我听到听到呢个名咧，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啊！我唔知道大家听到呢个时候有咩感觉？即系呢五个字咧，佢发出嚟嘅振频咧，阿 Mika 已经笑到咧喐唔到啦，已经系吓。咁我都听到时候都觉得非常开心啊！原来咧系一个五个好简单嘅单字，但系佢嗰个振频咧可以诶发挥一个咁开心嘅频率。咁我就好简单又讲下我自己啦。咁其实我系好中意声音嘅，我好细个已经好中意唱歌嘅吓，咁亦都好中意同人倾偈啊，同人倾偈嘅时候咧，咁我会聆听人哋把声啦。咁然后跟住咧，我发觉原来我身边嘅朋友又好中意听我讲嘢嘅。咁人哋咧我发觉我自己读即系小学咧，我哋好中意写信仔嘅，即系同啲同学仔咧吓咁啊。跟住我发觉佢哋俾我 feedback 就话啊 ，Clara 你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啊，咁样我吓系咩？但我本身我都好贪玩噶嘛吓，咁跟住原来我系俾人感觉一个好嘅聆听者。咁跟住我自己就 即系知道呢样嘢之后，但系就冇点样摆喺心里面啦。咁后来跟住出咗出嚟做嘢之后咧，咁我自己都要同好多人去沟通嘅，因为嗰个工作喺广告公司里边做一个 sales manager， 咁要好多同同事啦、客户啦咁去沟通。咁我发觉每次沟通嘅时候都系愉快嘅，而亦都好快感受到对方嘅感觉。咁我发觉喺沟通里边，无论佢嘅声线咧，佢有少少嘅一啲嘅高低音啦，或者一啲嘅唔同嗰个嘅节拍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我好快可以感受到对方嗰个嘅 intention， 佢嘅意图。咁所以咧喺好短时间咧，我就可以俾到对方佢需要嘅嘢。咁我初头都唔知点解我自己咁快可以 closing 到好多嘢啦， 跟住老细好中意你，应该 系啦，咁佢好中意我啦，好短时间我一个德国老细嗰阵时就话俾我听，我谂我做咗唔够3个月，佢话俾我听，我想升你做 Hong Kong Sales Manager， 哇正！ 当时我系好短时间，我就跟住我推咗佢， 哦系啊。 是啊，因为我觉得好惊，因为其实我跟嗰个是一个Indian American 嘅老细嚟嘅。咁其实佢负责緊香港㗎嘛。跟住佢同我讲，跟住我唔通你返呢个香港九龙新界区。咁当时同埋我自己觉得自己未得啊。咁但係客户俾佢个 feedback 係令到佢好想我諗佢好想好惊我走啦，又或者係咁样。咁后来慢慢透过佢哋身边嘅朋友啊，身边嘅客户啊，同埋我嘅老板俾我知道啊，原来我同人个沟通同埋係嗰个嘅力度呢係原来好快嘅。甚至一单生意呢可以即刻係好短时间呢个客户呢係将佢啱啱完成咗生意俾咗我哋嘅。嗰次係 $1 million 嘅100万。 100万。 係啊。港币嚟嘅啫。係啦。咁其实佢哋係但係啱啱係有一个新嘅 contract， 佢哋好快就俾咗我哋。都係同一个 system 嚟嘅。因为嗰时我哋讲过嘛。我哋讲过係有啲瑞典嘅一啲嘅 stand， 係我哋做 advertising 嘅。咁我觉得喺个过程里面我慢慢去了解返自己点解我可以做到呢件事。原来係声音嗰个带动同里面嘅 in内在嗰个连结，因为每一次我发觉同佢哋倾嘅时候，我真系好 patient， 而我又好快感受到佢需要嘅时候，佢就好快就好信任我，而我系冇谂其他嘅，我就觉得喺呢个 moment， 即系唔觉得佢哋烦嘅，因为个过程里面你真系真心去同佢哋分享翻你公司嘅 products， 即系用个心去，即系 hard marketing 嘅呢啲就系啦，即系坚心嘅 marketing 系 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其实都系用紧呢样嘢，因为都系大家心连心啦，讲紧系。咁但係自己好容易，因为可能係自己喺屋企嘅媽媽啦，即係由細細個睇到佢好用心去教育我哋啦，好用心去爱我哋啦。咁我亦都係喺个过程里面學習到一个用心工作嘅一件事。咁嗰时唔識讲嘅，淨係知道去做啦咁样。咁后来慢慢见到一路做嘅时候，发觉自己开始有时会觉得个感觉上呢，点解好似突然间好紧张啊，跟住明明好轻松㗎喎。咁原来我对于个 sensor， 原来我身体个 sensor 呢係比较敏感。咁对于除咗同个客户之外呢，如果有一啲人喺身边嘅时候，我都好快感受到其他人嘅感觉。我突然间係忽然间会好紧张。跟住呢我身体就好似突然间stress 咗一啲嘅 muscle 咁样，就俾个息怒我。咁后来我发觉原来我自己係有一个礼物呢，就我好快感应到他人嘅感受。咁係同佢嗰个嘅身体语言啦，从佢嘅声音啦，跟住就我只係好快就会好似 sensor 咁样。咁以前唔知道呢个系礼物，反而觉得好困扰。因为好多时啲人望到我呢，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个senior manager 啦，佢望到我，佢话点解呢，我望亲你呢都好似就嚟俾人罚咁嘅。 因为佢嗰股气好劲啊嘛，你 feel 到佢股气啊嘛，调翻转 系啊，同埋系其实就系因为我 feel 到身边好多同事好多嘅好大嘅竞争，其实竞争系冇问题，而系我自己系好快 feel 到对方里边嗰种嘅 strategy， 即系有一种嘅能量嘅感觉上攻击性嘅能量， 系啦。 咁后来慢慢自己一路都要工作啦，咁人哋都冇话特别搵咩途径，又冇话做整心啊，即系冇话呢啲咁样 嘅， 系啦。咁后来有一次就喺公司里边见到一个嘅上司啦，咁受到一个系一个 betrayal 嘅，即系出卖嘅一个嘅议程，见到跟住我就自己好 好唔开心，跟住就自己个内在声音 feel 到系不安啦，跟住就同宇宙讲啦，我好希望用用心工作，我希望做一啲系工作里边系唔需要 咁多政治嘅 咁多政治嘅嘢，我话希望你安排俾我，即系好，因为以前读书嗰阵时系基督教啦，妈咪有拜观音啦，咁好信我喺宇宙里边，我好信 呢个慈悲， 呢个慈悲同埋宇宙嘅能量嘅，我觉得宇宙系有一个好爱我哋嘅神咧，一路系看顾住我哋嘅，系啦，咁跟住我只有发咗呢个声音，因为见到个同事好悲惨咁样黯然咁样离开嘅时候，咁心里边系有啲唔开心。咁后来跟住啊，佢真系听我讲喎，原来宇宙 唔系咩叫吸引力法则啦。 yes 啊，真系听我讲，跟住一个偶然安排咧，我就转咗读呢、這个身心语言程式学。 嗯 ，NLP yes 系啦，咁嗰阵时啱啱入嚟香港冇几耐嘅，系啦，咁啊花达斯啦，嗰阵时系啊，咁我我姐姐邀请我去读嘅、嗯，因为我同姐姐好夹嘅，咁佢读书就要人陪嘅，系啊，咁啊佢初头叫我读嘅时候，我都唔 系 好想读，因为咧我觉得哇咁贵，初头好贵啊， 系 要万嘅，跟住要读上去，系啊，咁后来好笑，我翻到去屋企嘅时候咧，我平时都唔系成日听收音机，跟住我拎开咧，佢话我今日咧就请咗个催眠治疗师系啦 ，NLP 嘅催眠治疗师上嚟，跟住我听佢首，跟住咧就听完之后，觉得咁得意嘅，咁后来跟住我话，不如睇个见下个导师啦，咁啊，跟住我哋就上咗堂啦。咁上咗堂之后咧，啊，好得意，导师就即刻话，不如我介绍一份工俾你啊，咁样 咁劲， 系啊，佢话我仲想开一个 NLP clinic 添，咁样啊，搵你加入好唔好啊？咁样 好啦， 系啦，咁当然时我就掹咗家姐啦，嗰阵时细胆啊，系啦，吓咁后来跟住佢又嫁咗去外国啦，所以就冇开到 clinic， 咁但系佢好好就介绍咗一份工俾我，我都感谢佢。而我当然时好快就转咗做身心灵啦，因为我见工嘅时候咧，冇难度啦，因为个老细咧见到我嘅时候咧，佢话你想要几多钱咁样？ 哇，正啊！ 我自己唔嗰时咧啊 ，OK， 可能佢又觉得都好需要一个咁嘅 position 啦。 NLP 因为嗰阵时其实都好新嘅嘛， 好新噶， 系咪 啊？系好新系。 咁呢个系咪酒店集团嘅工作？ 未噶， 未噶。 系啊，嗰阵时系一间嘅比较出名嘅美容机构啦，佢哋系需要好多人去一个心理辅导啊。 嗯。 咁我老师嗰阵时就系佢 part time 咁样嘅，去帮佢哋做嘅。咁后来就系因为呢一个嘅途径就进入咗酒店行业啦。 哦，即系一路有铺排个天，其实咧会帮你排好多啲位嘅，基本上 系啊，佢一步步咁帮我铺排咗，跟住首先系一间亚太心理学院先，系啦、 啊， 咁跟住咧就跟住再去酒店，咁全部咧都系做身心灵嘅嘢啦， 同埋同人倾偈， 同人倾偈啦，跟住同埋做治疗， 正 啊， 真系 系啊，咁佢哋都好好啊，即系我好享受到个过程就系、是。当初我自己去 pray for 去祈祷祈求 for， 我真系唔想要咁 politics 嘅一啲嘅环境里边、嗯，我真系 fully 好想用到我自己内在嘅一啲元素咁样。咁我真系佢听我嘅 祝福的力量，因为我哋咧跟住嗰集咧都会讲祝福的力量。咁老板先， 大家记住听啦。咁跟住就一路做嘅时候都未去到声音个礼物，就系、是、一路同人哋倾偈啦，都系一个做coach counseling 啦。咁后来发觉啊，原来有啲再想自己心灵上嘅进步，咁亦都去到印度即系希望一啲灵即系比较安静嘅地方咧，让自己可以宁静落嚟、连结落嚟，系啦。因为有时喺香港太忙咧，你冇办法真系让自己 individual 好独立地去 静， 系啦， 静 落嚟。咁去完嗰28天之后，发觉哇，翻嚟之后同自己里边内在听到自己内在嘅声音， 系啦。 其实声音讲紧就系我而家听到。你听到我的声音、 嗯、 你望到我的身体语言、 嗯、 但是其实我们好事好多时都忽略了我们自己里面 inner voice， 我们内在的声音、嗯、一路不停跟我们讲的东西、 嗯、 我们是听不到咯。 明白。 是啊， 是啊，真的。 是啊，那跟着回来之后我就有这把内在的声音就帮助了我很大了。 明白。咁其实呢我都有少少同感，就係、是、其实我哋今集当然啦，每一集都係我唔係想强调我哋嘅嘉宾啊或者边一个係特别犀利。其实係想话返俾大家听呢，每个人都有佢哋自己嘅潜能啊或者佢嘅才能。譬如 Clara， 咁其实小小个都用佢把声，其实都用得好多，即係对帮人哋都好多。但佢都係要大个度慢慢去听返佢自己嘅心里面嘅指引啦、啊。跟住去行翻一条，用翻可以充分利用佢嘅 才能嘅一条路啦。咁其实呢每个人都得嘅。可能你最叻食嘢嘅，你可能未可能可以慢慢去做煮嘢食啦，又或者做呢、這个食品评论嘅或者工作 soft 嗰啲咁嘅嘢，其实冇所谓㗎。即係你其实就係、是每个人都有佢嘅才能，咁系点样去发掘咯？有时就真系唔好忽略咗自己嘅才能咯。咁其实都好得意嘅，所以其实当你咧跟翻你自己嘅才能去行咧，好似佢咁样咧，好似 Clara 咁咧，系完全冇难度。啲嘢咧慢慢去一步一步一步去为我哋准备我哋下一个旅程一个历程。其实最紧要嘅系个宇宙，应该唔讲个宇宙，其实都系最想系令到你开心啦，同埋令到你真系行到你要行嘅道路，譬如好似 Clara 咁，好明显佢可能呢刻其实佢最主要都系用翻佢声音去再对帮大家作出呢个疗愈啦。咁而佢亦都系做紧呢样嘢，咁所以其实啲嘢都会系慢慢会 fall in 嘅，系 tune in。好似我哋之前讲吸引力法则啦，或者之后我哋会讲呢个祝福力量啦，同埋正向嘅力量咁样啦，买个白书。咁其实都系用唔同嘅方法， 星星唔简单， 系星星唔简单。咁就系为咗大家去点样去记得翻、联系翻我哋自己嘅内在连结嘅。咁其实咁我諗我有少少嘢想讲啦，咁其实就係关于呢个声音 係 声音，其实我哋除咗我哋口讲嘅有个声音啦，咁其实声音点解咁强大呢？你可唔可以讲下 其实声音点咁强大？其实我哋最原始呢，即係最喺讲緊係开始嘅时候，地球第一个嘅音调就是嗡啦。咁其实我哋其实好多时互相沟通嘅时候，我哋话说话系从我哋嘅声音里面带出一啲语言啦。吓，咁人哋我哋嘅沟通。但系喺个声音里面，除咗语言之外，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途径。譬如我哋好多我哋玩紧 drum 啊、打鼓啊，或者敲击乐啊，或者佢哋系透过唔同嘅音乐，而家好多唔同嘅音频啊，都系由声音去将佢投射出嚟，让我哋可能我哋需要。啲好舒服嘅 relax 嘅 meditation， 有唔同嘅声音啦，唔同嘅音调啦，咁样咁呢个亦都系 connect with Mother Earth 嘅 rhythm。我哋嘅心跳声，其实声音就系人与人之间，我哋互相一个沟通，系一个 non-verbal 非语言嘅一个心嘅 communication。而呢个嘅我哋人嘅心跳嘅 communication， 亦都 connect with Mother Earth 嘅心跳。咁所以我哋喺嗰个 wave bring waves 嗰度嘅 vibration 咧。我哋有啲唔同嘅频率，而呢个频率，我哋有个叫意识，喺呢个意识层面里面系好，亦都 related 去相关乎我哋嘅思想啦，我哋嘅情绪啦，我哋系我哋嗰个活动嗰个嘅理念啦，全部喺里面都同嗰个 frequency vibration 有关。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喺 Mother Earth 喺地球里面咧，发觉啲病，我哋嘅。地球病病地啦，因为你会见到而家多咗好多个冲突嘅时候，其实每一个冲突就会将嗰个 vibration 嗰个嘅唔同嘅频率都系改变紧嘅。其实 Mother Earth 咧，佢本身个频率咧，佢 Hertz 咧就系 7.83 嘅。咁佢哋即系喺 舒曼波 系啦，舒曼波， 大家可能都听过嘅。 系啦，咁喺2016年6月份嘅时候咧，已经系录到呢、這个。好稳定嘅 7.83 呢个舒曼波呢个 vibration 呢，咁其实佢已经系 rapidly 去升到系 16.5 嘅。咁而家去到今天呢，已经去到30几。咁30几系亦都系喺前五月嘅时候，2017年嘅五月呢，其实佢有几次嗰个舒曼波呢 系 去到110、120。咁点会去到咁高呢？就因为其实喺 Mother Earth 嘅 rhythm， 个 brief rhythm 里面系同我哋人嘅脑电波，我哋咪有 beta、alpha、theta and delta 唔同嘅脑电波嘅。咁其实佢系 connect with 我哋嘅Alpha 同埋呢个 Theta， 其实 Mother Earth 嗰个嘅振频嗰个呼吸咧，嗰个 Brain Wave 咧，同我哋咧系我哋嘅 Alpha 同埋 Theta 嗰个嘅 Brain Wave 咧系互相好连结嘅。所以当我哋如果变成一个 Beta 或者一个好混乱嘅一个嘅 Brain Wave 嘅 Vibration 咧，其实喺 Mother Earth 嗰个 Vibration 咧， 都有一个影响嘅。 有少少大家就唔系好唔系、如果中间有作出有少少唔联系啦，其实头先咁讲个震动，大家震动有少少唔同咧，其实就会有少少情绪上或者精神上咧都会有少少转变嘅。咁时间过得好快啦，我哋已经差唔多第一节嘅时间咧，差唔多够啦。咁记住，我哋有好多礼物俾你嘅，咁可以唔该转头翻嚟再睇埋第二部分啦，再听埋第二部分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个好。